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灿辉。同上兩次一樣咧，今日咧亦都請到咧係中文大學係劉九英教授咧，同我哋討論一個重要問題，就係講自由問題。我上兩個禮拜咧都已經探討過不同嘅角度咧，探討過咧係自由嘅意義啦，自由同命定嘅問題啦。同上個禮拜咧亦都探討過咧係從係兩位就係法國哲學家咧佢哋嘅理論裏邊咧去討論咧自由嘅嗱。阿國英，歡迎你再次嚟我哋傾偈嚇。 陳輝你好。 我知道咧，亦都影響當代嘅啊啲政治思想好大嘅一個咧，係重要一個係猶太哲學家咧，叫做阿柏林啊。柏林，我知道咧，佢喺1958年咧，佢喺牛津大學咧教授就職典禮裏邊咧，發表一個好重要一個嘅演講，就叫做咧係兩種自由。兩種自由觀咧，就似乎就好多人嘅討論嘅嗱。我當然我就覺得佢講嘅所謂係。普通人覺得就係講嘅所謂消極自由同埋積極自由呢兩點，我想希望你同我哋解釋一下咩叫係佢嘅自由觀係乜嘢啦？就咩叫消極自由，咩叫積極自由咧？ 多謝你，燦輝兄提出呢個問題啦。我諗我哋要作少少澄清，起碼我自己理解方面咧，翻譯做消極自由同埋積極自由咧，就好似咧將咧呢個柏林咧。擺成為一個咧，即係佢用呢個消極自由嚟對抗積極自由嘅。 係啊， 但係咁樣講咧，好似有其實咧，未必係完全佢嘅原意嚟嘅。如果我哋細心睇佢個文章咧，嚇兩種自由觀，其實係佢係想講咧自由嘅兩個面向。兩個面向咧，有一個咧係我反為會叫咧一個負面嘅面向，一個咧就是正面嘅面向。 OK， 嚇負面面向咧就其實我哋。在我哋談論自由呢個對談裏面咧，一開始已經講噶啦，負面嘅面向其實就係話咧，係唔受到一啲強制嚇，唔受一啲阻礙，特別係咧，即係譬如我哋講到社會政治組織裏面咧嚇，我哋咧可以令到我哋唔受壓迫， 嗯， 係嘛？咁咧即係話咧，所以喺呢方面咧，即係柏林咧就強調佢，其實咧喺呢方面咧，從負面去了解嘅自由嘅面向，即係話咧。我哋咧喺一種社會生活範圍內，喺一個政治組織之內，一定要咧留翻啲範圍裏邊咧，每一個人咧可以保留佢自己嘅，唔受到其他人嘅干擾，唔受到其他人嘅強制呢一個範圍。 嗯哼， 呢個咧就係從一個咧負面面向咁了解自由。佢同一個正面面向咁了解自由咧，就係話咩咧？我哋咧就諗下啦，我哋用乜嘢嘅方式去組織一個政府？咁樣咧就可以令到我哋過一啲咧可以好啲嘅我哋理想裏面比較好嘅生活譬如呢、這個就係好似即係由佢自己講呢、這個由亞里士多德即係、就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已經開始講咧就譬如我哋要培養啲公民等等。咁喺呢度咧，即係話咧自由其實有兩個面向，即係如果我哋細心了解咧，呢兩個面向都積極嘅喎。因為咧一個面向咧即係佢負面令到我哋唔受過分嘅干擾同埋強制。另一方面咧，就幫我哋去諗點樣有一個可以過到一啲我哋生活中理想嘅好嘅生活，兩面都積極㗎。所以咧，我認為咧，一般人將呢個自由嘅 two concept， 即係兩個概兩種概念 咧，兩個相對咁嘅， 係啦， 將認為積極咁樣係咪 啊？係啦，積極消極咧就好似咧佢反對積極自由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誤解嚟嘅，因為佢覺得咧其實話咧呢兩個面向嘅自由都需要嘅。而且咧，佢話呢兩個面向自由嘅呢兩個面向咧，係相輔相成嘅。啊，佢有個講法，佢係一個 dialectic 嘅，即係一個個即係辯證，即係相輔相成啦。就係佢並唔係咧一般人咁認為咧，佢反對即係所謂 positive liberty， 即係反對積極自由。其實佢反為佢提出嚟話，我哋要提防。佢話我哋提防一啲咧以 positive liberty， 即係提出我哋正面嘅達到我哋一種咧生活嘅理想。但係咧，就濫用自由嘅名，濫用自由之名，達到出嚟嘅後果咧，就係咩咧？其實反為咧限制咗我哋嘅自由。譬如咧，嗱，我哋有好多時，我哋嗰啲民族主義嘅情緒啊，一種父權制啊，或者某一啲嘅大型嘅社會工程啊，佢哋咧為咗咧話俾我哋，哎呀，我為咗你好啦，所以咧用個大型嘅國家機器嚟控制人民嘅命運，用一啲好漂亮嘅集體嘅口號、集體嘅目標。然後咧，我哋限制咧嗰啲人民佢嗰啲選擇， 佢話咧，其實咧呢一種咧，佢只係提出我哋要提防咧，而提倡一般人叫積極自由嗰面咧，係濫用佢我嚟控制啊，我嚟加強強制。佢呢一種嘅方式其實好容易咧，變成咩咧？政治上嘅乜嘢咧？嘅專制主義或者獨裁主義嘅， 咁即係話咧，係咪話咧就話啊，柏林呢兩個自由觀都係適合於所以我哋關心所謂政治自由方面嘅嘢。 嗱，我嘅理解就係啦，所以其實佢並唔係將佢哋對立，而係話呢兩面呢兩個面向有一個適當嘅平衡，唔好咧淨係強調自由嘅正面，即係其實所謂自由嘅負面啊 negative aspect 咧。其實係相當重要的。 嗱，即係話咧，其實自由裏邊咧係需要一種限制嘅。無論你係一個你個負自由、嗰正自由都好咧，實際上就話人咧就好似我哋上兩次講，就唔係真係話佢想做乜就想做乜。其實實際上咧係互相嘅制衡方面嘢。咁即係點樣喺邊透過乜嘢嘢嚟去限制或者去規管，或者話推動我哋呢種嘅所謂係正自由啊、正面自由啦、啊，同埋點樣我哋係要係要進行呢個所謂負面自由嘅一個過程咧，透過乜嘢嚟做 呢？首先咧，呢一度咧意味住其實咧，我哋冇一啲好單一嘅價值。 嗯嗯 嗯。因為咧，我哋咧每一個人可以容許佢哋追求佢自己想要嘅嘢，自己心目中覺得理想嘅嘢，而唔受到干擾。咁即係話咧，佢係假定咗一種咧，我哋叫做價值上嘅多元論嘅，即係價值唔係單一嘅，唔係有淨係一樣嘢。即係用一個現實嘅例子啦，譬如我哋今日嘅社會，係咪淨係追求經濟增長咧？我哋需唔需要有啲好嘅人際關係咧？唔單止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啊，仲有咧就係話咧人同個環境嘅關係咧。譬如話我哋係唔係可以咧係無限咁破壞個環境嚟追求經濟增長咧？即係當我哋淨係追求物質利用嗰陣利潤嘅時候，我哋喺人際關係搞得好差，呢個係咪我哋覺得好嘅社會咧？周圍嘅環境俾我哋破壞得好緊要嗰陣時，呢個係咪我哋嘅好嘅社會咧？嗱，呢啲已經係一啲咧喺柏林嗰啲一種嘅所謂價值多元裏邊啦，其實一早提醒我哋嘅。 嚇，咁啊嗱，依種咁嘅方法裏邊啊，就講話要限制人嘅時候，係其實即係話咧，係同我覺得一直以嚟咧，我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咧，我自覺得要打出嚟講啦，係咪依個咁嘅即係合理嘅過程裏邊講，所以透過民主呈現咧？嗱咁即係話咧，我通常我哋覺得，就依直咁多年裏邊，我哋嘅遊行裏邊，成日都講咧，係要自由民主，民主自由係咪啊？咁就話即係民主係咪一個要限制自由嘅一種嘅方式，或者話調轉頭嚟講，其實係咩自由要推動民主呢啲咁嘅問題裏邊，兩個概念裏邊個互相關係咧，我諗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咧？ 嗱，首先咧就係話咧，冇自由嘅行到民主嘅，因為咧民主係每一個個體。佢嗰個意見受到尊重，而且咧佢有一啲基本嘅權利，特別係咧佢作為呢個社會嘅集體咧，佢有份嘅。即係話咧個主權咧係喺每一個公民嗰度嘅。如果佢冇一個自己做決定嘅權利咧，冇人法實行民主嘅。所以咧，自由係民主嘅基礎嚟嘅。不過咧，民主亦都係咧需要咧係限制我哋咧。在某一些人呢濫用他那個社會的地位他那個權力。於是乎呢令到呢他得到譬如某一些的權力的認可的時候呢他被賦予某一些權力譬如一個政府被賦予一些權力去為集體做一件事的時候呢我們要避免呢他那個權力濫用。那民主因此呢同時是一種機制是限權的。即係令到嗰啲權力咧唔會過分集中，所以民主一定係咧喺現代嘅設計裏面有所謂三權分立，即係話咧我哋令到咧唔會有人專權濫權。所以喺呢度咧，民主同自由咧喺一個好嘅發展情況之下咧，係應該係相輔相成嘅。 即係話咧，我哋嘅推動民主裏面講嘅時候，已經係預設咗咧，我哋每個人有自由。呢個自由裏邊咧，就話我能夠達到民主方面嘅一種嘅所謂，我哋如果人冇自由咧，今日冇辦法去追尋民主。而但呢啲民主裏面亦都同時覺得民主推動一個可以退化喺一個政制裏面咧，反過嚟講咧係要保障我哋嘅自由嘅，係咪？嗱，呢點咧係好有趣嘅，我諗我哋休息陣間咧，翻頭再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哲學對談》，主持張燦輝。 嘉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国英教授。 好，休息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我哋嘅对于自由嘅一个讨论啦。国英，上一节咧同你讨论咗咧系关于民主同自由问题。之前讲当然我哋讨论咗系夏柏林嗰两个系自由观啦，即系话系负自由同埋正面自由啦。嗱，我哋头先啱啱讲到咧关于民主同自由嘅关系啦，我觉得系好密切嘅啦。可唔可以再我哋讲一讲咧？依个民主成为我哋一个追求我哋而家现代社会个理想。自由咧又似乎咧就咩嘢係我好多人要講嘅嘢，但慢慢自由咧變成一種叫有人覺得話自由成為一種嘅叫自由主義。咁自由到自由主義嘅依個咁嘅過渡係咩嘢㗎啦？即自由同自由主義咩關係咧？ 陳發慶呢個問題其實已經提咗好好啦，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講自由嘅時候咧就好多人聯想到自由主義，但自由主義咧起碼可以分為咧政治上嘅自由主義。同埋經濟上嘅自由主義嘅，政治上嘅自由主義通常就係話咧，嗰個社會裏邊嗰個政府嘅組織咧，用嗰種自由民主嘅體制，譬如話自由嘅選舉產生，同佢對立嘅咧，往往咧係即係呢個以前嘅就專制主義啦，即係啲君主專制啦，到而家咧就係嗰啲某一種獨裁政體啦。咁啱獨裁政體就係嗰啲咧唔行民主制度嘅，即係話咧唔透過自由選舉咧嚟產生佢個政府嘅。咁所以喺度咧。基本上咧，政治嘅自由主義或者政治自由主義者咧，基本上咧都係咧係贊成咧施行民主嘅。 嗯， 好啦，從呢個角度睇咧，經濟自由主義唔係一定一樣嘅咯，因為經濟嘅自由主義咧係主張咧市場經濟嘅。 嗯， 好啦，咁咧就一般咧主張市場經濟嗰啲咧個對立面咧就係計劃經濟咯。 嗯， 咁啊咩叫主張市場經濟咧？主張市場經濟咧即係話咧啊，我哋喺消費層面。我哋生產層面透過市場嚟決定佢個供求啊，佢個價格啊等等啦。自然啦，市場裏面咧，我哋有選擇嘅自由啦。咁所以咧，我哋由市場去決定，最後咧嗰個經濟係我哋生產乜嘢？生產嘅乜嘢嘅貨品啦？生產嘅量係點樣啦？以至佢嘅價格啊等等。不過咧，即係我哋喺歐洲咧，喺今日歐洲或者北美就睇到咧，好多咧行自由民主制度嘅國家咧，佢哋行市場經濟啦。 係啊， 但係咧行市場經濟咧嗰種咧經濟自由主義咧，嗰啲國家唔一定係行民主制嘅。 係咩？ 咁因為我哋今日有一個好清楚嘅例子就係、是、中國大陸 啦。 係 啦， 即係佢係基本上咧係喺即係改革開放之後咧呢即係廿幾卅年啦，慢慢啊引入市場經濟啦。咁但係咧，佢個政治體制冇改變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好小心啦。即係話咧，我哋講自由主義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咧係只係經濟上強調市場嘅經濟嗰種自由主義咧，一話咧喺政治上認定一種自由民主嘅機制係作為一個比較合理嘅政治嘅制度咧，要兩樣嘢要區分開啦。 嗱，啱咁講到呢度咧，我想提一個問題啦，因為我知道咧，你同我嘅老師啊盧思光教授咧，佢喺去年過世嘅。嗱，佢一生人咧係追求民主，同埋咧自稱咧係一個自由主義者。嗱，我諗你作為佢嘅咁多本書嘅編者裏邊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聽眾介紹一下咧，係盧思光先生嘅一個佢嘅對於自由嘅睇法，佢點解稱為自己自由主義者，同埋對民主睇法點樣呢？ 多謝你睇翻起問呢個問題。其實咧，就我手邊啱啱就有一本書，就係、是、我當年同佢編嘅咧，就係、是、佢一系列嘅文章輯埋嘅，叫做《自由、民主與文化創生》。咁佢其實自己係嘅，佢係一個好堅定嘅自由主義者。 嗯， 佢曾經即係諗過寫一本書叫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嘅信念》。 係 啊，佢好早嘅年代咧已經表達咗噶啦。即係呢一種睇法，因為咧佢認為咧自由係重要嘅，因為咧我哋尊重每一個人佢自己嘅選擇，佢自己要過點樣嘅生活，同埋咧過點樣嘅人生，我哋唔應該強制嘅。咁所以佢呢個信念好強啦。第二咧，但係佢認為咧呢一種自由要落實，要獲得保障咧，我哋點樣可以每個人都享有呢種追求自己嗰個生活嘅自由同埋權利，特別係咧。表達呢種追求嗰種自由咧、其實係要一個民主機制嚟落實嘅、所以咧佢就唔同意好多人講法，有啲人咧就認為咧，尤其嗰啲即係研究政治科學嗰啲人，佢話咧民主咧係一個必要嘅惡。點解咧？因為民主其實咧係作為一個政制咧，本身咧都唔係一個萬靈丹，都有好多問題喺民主裏邊咧。都有人犯法咁啊，有啲問題未必解決到。咁但係咧，盧思光先生咧，佢唔同意呢個睇法。 因為咧佢認為咧，即民主唔單係必要之惡，因為咁嘅時候咧，只係將民主一個政制咧睇為只係一個工具。但係咧，盧先生認為咧，其實民主唔係淨係工具，佢係本身係一個價值嚟，係一個自足價值。即係話咧，佢本身係一個目的，作為一個好嘅，甚至係一個理想嘅社會。點解咧？因為民主制度係一個理想性，即係話咧喺呢一個咁嘅機制之下，如果咧我哋嘅設計好，我哋嘅運行好咧，每個人咧係佢嗰個自由咧，佢嘅權利咧，佢尊嚴咧係受到尊重，大家係有一種平等嘅可以表達佢哋自己嗰種追求嗰種權利同自由嘛。喺呢度之下咧，冇其他嘅政制，即人類嚇幾千年經歷過，人類社會經歷幾千年咧，係未有其他嘅政制咧，比呢個民主嘅政制咧，可以更好咧咁樣咧保障基本嘅人權、基本嘅自由啊，以及對呢種追求嘅自由咧，係一種美好生活追求嘅自由啊，冇任何嘅制度係比民主制度更好，而且咧現行嘅民主咧或多或少咧都因為佢哋自己嘅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嘅歷史嘅條件咧，限制住佢，佢唔一定係好理想，所以咧先至更加咧，民主本身係作為一種理想性咁出現咧，係指導我哋咧去不斷去改善，不斷追求進步。呢、這個咧就係民主政制嗰個理想性一面啦，佢好強調呢一點嘅。 咁當佢咁講嘅時候咧，即係話係民主作為一個理想，作為理念。咁民主可能成為一個最後一個即係好托邦式嘅一個政治體系啦，係咪？ 呢度要區分啦，佢有一個好理想面，即係話咧喺民主政制嘅實行裏面咧，我哋可以期望更好。但係咧，其實喺民主政體咧，喺人類歷史裏面咧已經出現咗200多年㗎啦。喺法國1789年嘅法國大革命之後咧，慢慢推行出嚟啦。然後咧，其實再早啲咧，喺美國嘅獨立之後，慢慢推出嚟。甚至喺英國啦，17世紀嘅光榮革命之後，其實係慢慢行出嚟。當然啦，我哋話啊，呢啲淨係西方國家啫，同我哋中國人、東方人有乜關係咧？對唔住，其實咧呢、這個民主政體唔係西方人嘅專利嚟嘅。而家喺即係世界嘅其他角落啦，喺拉丁美洲啦，喺亞洲啦，譬如喺印度啦，喺日本啦，喺南韓啦，喺菲律賓啦，喺印尼啦，喺泰國啦，喺新加坡啦，即係呢啲好多咧，其實喺文化上、喺歷史語言上。同即係中國人、中國文化好相關嗰啲地區、嗰啲國家、嗰啲民族咧，都接納咗民主噶啦。咁所以其實民主唔單係一個烏托邦嘅，只不過咧喺實行嘅時候咧，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有佢自己嘅特殊條件。實行起嚟嘅時候咧，有啲實行得好啲，有啲冇咁好。但係咧，如果我哋冇一種咧理想性嘅模式俾我哋去諗，又去咧係依住自己嗰、那個。歷史啊，自己嘅社會處境啦，這個時代嘅問題去設計咧，其實我哋做唔出嚟嘅。即係話一定，我哋一定要喺有某一種理想嘅指引嘅基礎之上咧，我哋先可以知道咩叫好啲，咩叫冇咁好啊。因為現實裏面其實我哋一定揾到啲唔好嘅嘢嘅。 但係呢度咧，正正裏面就話即係劉先生就決定咗啦。但我達到呢個民主嘅進程裏面咧，係預先要肯定人嘅自由。仲要係點樣去係要繼續去爭取我哋自由權利係咪？ 肯定嘅自由咧，其實我諗冇人咧，而家咧會敢公開否定人有自由嘅。只不過往往咧，佢用一個藉口就話：嗱，我為咗你其他更重要嘅自由咧，你最好咧唔好爭取咁多呢啲自由。於是乎咧，其實佢成日都係咧用另一種啦，佢認為更好嘅自由咧嚟叫我哋咧，你唔好爭取呢啲啊！呢啲自由咧，你付出好大代價噶。如果你淨係爭取嗰啲自由，你唔去爭取呢啲自由啦，唔會付出咁大代價。咁於是乎咧，其實你可能仲好添咁。當然啦，呢一種咧。即係如果佢咁講嘅時候，我哋可以起碼覺得哦，佢都係好心嘅。但問題咁啊，佢好心啫，唔表示佢呢種提法係我要噶嘛。即係話咧，我係咪覺得最好咧？咁於是乎咧，我哋需要問下每個人啦。我哋需要問下每一個人，你知唔知道自己認為最好嘅係點樣，或者比較好嘅係乜嘢？咁所以喺度咧，即使咧有人提出即係反對民主，其實咧佢往往都唔敢反對自由嘅。佢只不過咧，民主唔一定係最好嘅，民主唔即一定係最適合我哋嘅。問題就係咁啦。於是乎咧，我哋可以提出反問啦，就係話你唔話民主唔好啫，你有冇提出一個更好嘅，比民主更好嘅咧？我哋一齊嚟辯論啦。呢一種咁嘅辯論嘅精神本身就係民主精神嚟噶嘛，所以而家其實有好得意噶，反民主嘅人慢慢都唔敢咁大聲嘅， 佢最多都話咧啊，其實呢一種會唔會過分啲咧？我哋會代價大啲咧？即係我諗到今日，其實一個好妙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好難再有人咧，佢好名正言順、理直氣壯話反對民主同埋自由嘅。 係， 只不過佢話我為你好嘅咋，你諗唔清楚或者你唔知道幾難㗎咁樣。 我諗咧就喺呢一輯整個討論自由呢個對談裏邊咧，未叫之前咧，再問一個係好簡單啲問題。你覺得啊，我哋香港人係咪有自由嘅咧？我哋香港人係咪有足夠自由咧？香港人點樣去即係話呢個自由裏邊，我點樣去繼續去保障同埋珍惜我哋自由咧？ 喺日常生活層面嚟講，喺我哋嘅經濟嘅生活嚟講咧，香港有好大程度嘅自由。我哋咧係喺每年嘅世界嗰啲評價，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區、經濟自由嘅地方，排得好高。 係 喺呢個方面咧，即係一啲係唔能夠否認嘅事實。但係咧，香港人越嚟越擔憂咧，就係話咧，佢喺政治層面咧，佢哋期望嘅自由度咧係越嚟越少啦。首先就係話咧，佢可以咧平等咁咧。去自由咁咧選舉佢哋嘅政府組織、政府首長，或者佢哋嘅民意代表。嗱，而家香港人爭取緊嘅就係呢個透過普選嘅方式嚟產生特首啦，透過普選嘅方式嚟產生一個民主嘅立法會啦。嗱，其實呢啲唔係一啲奢望嚟噶嘛，呢啲其實咧係基本法踏穩咗噶嘛，只不過咧佢一路未有落實。所以喺呢個意義咧，我哋可以話咧喺目前喺香港人嚟講咧。佢喺日常生活，儘管有好多好大程度嘅自由，喺經濟層面，香港係一個自由港。但係咧喺政治層面咧，距離我哋有一個即係充分嘅政治權利咧，其實係仲有一段距離嘅。因為起碼咧，我哋係冇一個自由嘅選舉權，即係每一個公民啊，香港嘅即係幾百萬嘅呢個納税人咧，只有好少人咧有權咧去參與呢個特首嘅選舉嘅。啊，咁呢個方面好明顯咧。呢、這個層面嘅自由，香港人咧目前仍然係未有嘅。 但係總體嚟講咧，你覺得就話我哋香港人自由，不過咧好似頭先剛才討論盧先生一樣咧，係呢個民主作為一個理想，我仲要去繼續咧去爭取嘅嚇。我諗好啦，我哋上嗰三輯咧都係同阿盧國英教授咧係探到自由問題。我希望咧係透過呢三次嘅討論裏邊咧，係大家對於自由同埋其他嘅喺民主啊、喺政治啊、喺即係人權裏邊咧，喺加埋裏邊咧有一個更闊嘅層面裏邊咧，討論我哋而家當前我哋現代人嘅一個係我哋嘅處境同我哋嘅接觸嘅問題啊。好，再次多謝阿國英，今集嘅討論自由問題咧係要結束啦嚇，拜拜， 拜拜。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